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5章贝壳小屋第79集。 比尔和芙蓉的小屋孤零零地屹立在悬崖之上，俯视着大海。墙壁是贝壳嵌成的，刷成了白色。这是一个孤独而美丽的地方。哈利在小屋和花园中，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听到持续的潮起潮落的声音，像某个巨大的怪物沉睡时的呼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一直在寻找借口逃离拥挤的小屋，渴望感受悬崖顶上辽阔的天空和宽广空气的大海，让冰冷的咸咸的海风吹拂面颊。没有试图赶在伏地魔的前面去拿老魔杖，这个沉重的决定仍然让哈利心有余悸。他不记得自己以前什么时候选择过不行动，他内心充满怀疑。而每当他和罗恩在一起时，罗恩也总是忍不住会表达出这些怀疑。 如果邓布利多希望我们及时弄懂那个标志并拿到老魔杖怎么办？如果弄懂那个标志就意味着你有资格去获取圣器怎么办？哈利，如果那真的是老魔杖，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干掉神秘人呢？ 哈利没有答案。有的时候他在疑惑，没有试图阻止伏地魔砸开坟墓是不是十分愚蠢的行为。他甚至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什么他决定不去反抗。每一次他试图推想导致他做出决定的内心依据，都觉得他们越来越站不住脚。奇怪的是，赫敏的支持和罗恩的怀疑同样让他感到困惑。在被迫承认老魔杖真的存在后，赫敏坚持认为它是一个邪恶的东西，认为伏地魔占有它的方式是令人厌恶的，是想都不该想的。 你绝不会那样做的，哈利， 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你绝不可能闯进邓布利多的坟墓。 但是哈利觉得，比起可能误解邓布利多生前的意图，面对邓布利多的遗体倒并没有那么可怕。他感到自己仍然在黑暗中摸索，选择了一条路，却不停地回头看，怀疑是否读错了路标，是否本该走另外一条路。对邓布利多的恼恨不时地再次涌上他的心头，就像小屋下的海水击打悬崖一般强烈。他恼恨邓布利多在去世前没有解释清楚。 但是他真的死了吗？ 在他们抵达小屋3天后，罗恩说，刚才哈利正凝望着花园与悬崖之间的隔墙，两个同伴找到了他。哈利不想加入他们的争辩，满心希望他们没有找来。 是的，他死了。罗恩，求你不要再说那个了。 看看事实，赫敏。 罗恩隔着哈利说道。哈利继续凝视着天边。 银色的聘鹿宝剑，哈利在镜子里看到的眼睛。 哈利承认眼睛可能是他的错觉，不是吗，哈利？ 可能是， 哈利说，但没有看赫敏。 但是你认为不是错觉，对吗？ 罗恩问。 对， 哈利说。 这就对了， 罗恩赶紧说道，不让赫敏插话。 如果那不是邓布利多，请解释一下，多比是怎么知道我们在地牢里的？赫敏， 我不能。但是你能解释邓布利多是怎么派多比来救我们的吗？如果他躺在霍格沃茨的坟墓里的话。 我不知道，可能是他的幽灵。 邓布利多不会变成幽灵回来的， 哈利说。关于邓布利多，他现在有把握的事也寥寥无几，但这一点他是知道的。 他会继续。 继续是什么意思？ 罗恩问。哈利刚要回答，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 哈利。 芙蓉从小屋里出来了，银色的长发在微风中飘舞。 哈利，拉环想要和你谈谈，他在最小的卧室里，他说不希望有人偷听。 芙蓉显然很讨厌妖精派他来传递消息。绕着小屋走回去时，他看上去脾气很不好。正如芙蓉所说，拉环在贝壳小屋3间卧室中最小的一间里等着他们。赫敏和卢娜晚上就睡在这里。妖精拉上了红色棉布窗帘， 外面的天空明亮而多云，透过窗帘给房间里映入火红的光，与小屋淡雅的风格很不协调。 我已经做出决定，哈利波特。 妖精翘着脚坐在一张矮椅子上，细长的手指敲打着扶手。 尽管古灵阁的妖精们会认为这是卑鄙的背叛，但我决定帮助你。 太棒了， 哈利说，轻松的感觉涌遍全身。 拉环，谢谢你，我们真的 是有偿的。 妖精坚定地说， 要有报酬。 哈利有点吃惊，犹豫了。 你要多少？我有金子。 不要金子， 拉环说， 金子我也有。 他的黑眼睛闪闪发光，没有眼白。 我要宝剑，哥德里克·格兰芬多的宝剑。 哈利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这个不行， 他说， 对不起。 那么， 妖精轻声说， 事情就麻烦了。 我们可以给你别的， 罗恩急切地说。 我敢打赌，莱斯特兰奇夫妇有大量的好东西，只要我们进了金库，你可以随便挑。 他说错了话，拉环气得满脸通红。 我不是窃贼小子，我不会图谋我无权占有的财富。 宝剑是我们的。 不是， 妖精说， 我们是格兰芬多学院的，而宝剑是哥德里克·格兰芬多的。 那么在格兰芬多之前他是谁的？ 妖精坐直了身子质问道。 没有谁， 罗恩说。 那宝剑是为他定制的，不是吗？ 不是， 妖精喊道，用长手指点着罗恩，气得毛发竖立。 又是无视的狂傲自大，那宝剑是莱格纳克一世的，被格兰芬多拿走了。这是一件丢失的宝物，妖精的杰作，它属于妖精，那把宝剑就是雇佣我的代价，不同意就拉倒。 拉环对他们怒目而视。哈利看看两个同伴，然后说， 拉环，我们需要商量一下，你能给我们几分钟吗？ 妖精阴沉着脸点点头。到了楼下无人的起居室，哈利走到壁炉前，紧锁眉头，努力想着对策。罗恩在他身后说， 他在开玩笑吧，我们不能让他占有宝剑，是真的吗？ 哈利问赫敏， 宝剑是格兰芬多偷来的？ 我不知道， 赫敏无奈地说。 魔法史常常把巫师对其他魔法种族做的事情一笔带过，据我了解，记载中没有提到格兰芬多偷了宝剑。 这又是妖精编的一个故事， 罗恩说， 说巫师总是试图欺骗他们。 我想我们应该觉得幸运，他没有要我们的魔杖。 妖精有理由讨厌巫师，罗恩， 赫敏说， 他们过去遭受过残酷的待遇。 可是妖精并不是毛茸茸的小兔子，不是吗？ 罗恩说， 他们杀死了我们很多人，他们的手段也很卑鄙。 但是跟拉环争论哪个种族更阴险残暴，并不会让他更乐意帮助我们，不是吗？ 一阵沉默，三人试图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哈利朝窗外多比的坟墓望去，卢娜正在墓碑旁把插在果酱瓶里的紫花池叶草放到那里。 好吧， 罗恩说。哈利转过来看着他， 这样行不行？告诉拉环，我们需要那把宝剑，要等进了金库才能给他。那里面不是有个假货吗？我们悄悄换一下，把假的给他。 罗恩，他比我们更能区别真伪。 赫敏说， 他是唯一发现宝剑掉包的人。 对，但是我们可以在他发现之前溜掉。 他在赫敏的眼神面前畏缩了。 那是卑鄙的， 赫敏轻声说， 请求帮助然后欺骗他。你还奇怪为什么妖精不喜欢巫师吗？罗恩， 罗恩的耳朵红 了。好吧好吧，我只能想到这个主意。那你有什么办法？ 我们需要给他别的东西，一件同样贵重的东西。 妙极了， 我们再去咱们那些妖精制作的古老宝剑里头挑一把，你用礼品纸包装一下。 又是一阵沉默。哈利相信妖精除了那把宝剑别的什么都不会接受，即使他们能有同样贵重的东西给他。然而宝剑是他们对付魂器时必不可少的武器。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倾听着海浪拍岸的声音，想到格兰芬多有可能偷了宝剑，他心里不大舒服。哈利一直以自己是格兰芬多学院的学生为荣，格兰芬多努力维护麻瓜出身者的权益，曾与迷恋纯血统的斯莱特林有过激烈冲突。 拉环可能在撒谎， 哈利说，睁开了眼睛。 格兰芬多可能并没有偷那把宝剑，我们怎么知道妖精讲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呢？ 这有关系吗？ 赫敏问。 会改变我的感受， 哈利说。他深吸了一口气。 我们就对拉环说，等他帮助我们进入金库之后，就可以拥有这把宝剑，但是要说得很小心，别告诉他可以拿到宝剑的确切时间。 罗恩慢慢地咧嘴一笑，但是赫敏显得很不安。 哈利，我们不能。 拉环可以得到它， 哈利接着说， 在我们用它对付完所有的魂器之后，我保证拉环那时候会得到它，我会守信用的。 但那可能是很多年之后， 赫敏说。 这我知道，但是他不必知道，我不会说谎的，真的。 哈利倔强而又羞愧地凝视着赫敏的目光，想起刻在纽蒙加德大门上的那句话，为了更伟大的利益。他抛开了那个念头，他们还有什么选择呢？ 我不喜欢， 赫敏说。 我也不大喜欢， 哈利承认。 我认为这主意妙极了， 罗恩说着站起身。 我们去告诉他吧。 回到那间最小的卧室，哈利答应把宝剑给拉环，他措辞很小心，没有说出移交宝剑的确切时间。他说话的时候，赫敏皱眉看着地板，哈利很是恼火，怕他泄露了秘密。还好拉环只盯着哈利，没有看别人。 向我保证，哈利波特，如果我帮助了你，你会给我格兰芬多的宝剑，是吗？ 是的， 哈利说。 那么握手。 妖精说着伸出手来，哈利握住妖精的手，不知那双黑眼睛是否在他眼中看出了几分疑虑。拉环松开他的手，双手合在一起说道， 那么我们开始吧。 就像当初策划潜入魔法部一样，他们在最小的卧室里开始工作，依着拉环的偏好，屋里保持着半黑暗状态。 我只去过莱斯特兰奇的金库一次， 拉环对他们说， 就是奉命把假宝剑放进去的那次。那是最古老的密室之一，最古老巫师家族的财物储存在最深的一层，那里的金库最大，并且保护最好。 他们把自己关在衣柜般的小房间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渐渐的，几天过去了，几星期过去了，要攻克的难题一个接一个，其中包括复方汤剂快用光了。 只够一个人用的了， 赫敏说，一边对着灯光斜举着泥浆般浓稠的汤剂。 那就够了， 哈利说。他正在研究拉环手绘的最深处的过道地图。